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工人阶级和职业同盟员7月5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了誓师大会。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、职业同盟干部、工人和职业同盟员。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，金日成同志早年踏上革命征途，创立逐地思想和先进思想，还把自立自强精神视为革命的胜利宝剑，领导我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。他们强调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是完成国家核武力的最终关键，全体成员要满怀太阳民族一次成功进行试射的自豪感和荣誉感，在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的斗争中，大大显示金日成、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气概和本色。